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业绩讨论会近日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市举行，会场正面悬挂着两位伟大领袖的太阳像。讨论会有东欧及中亚地区主体思想和先军政治研究协会国际联合总书记、俄罗斯青年先军政治研究协会主席等主体思想研究组织人士、群众和正在俄罗斯访问的朝鲜社会科学工作者协会代表团参加。会上报告人和发言者称颂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不可磨灭的业绩，说两位伟大领袖为人民奋斗终生，指明了实现人民群众自主性的道路。会上通过了致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信。